上珍珠焕发全新的光彩。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 我会等着你。啊，汪洋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星光之下谁来眷恋你？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曲《排山倒海》，是她为电影《珍珠港》所演唱的中文版主题歌。大片配大气的歌曲啊，往往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却是一首很暖心的歌曲。也许在岁末年初的时候，在即将迎来春节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会唤起我们内心很多对于往事、对于亲人、对于朋友那份暖暖的记忆吧。这是于田在2016年《公子病》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灯海》。 一张脸配上欢喜，一双脚踏破这天地，仰头星辰大海，低头尘埃静待心中花开。成千帆涌入未来，行万里梦依然起， 于田带来的歌曲《灯海》，仿佛在喧嚣的世界里面能够感觉到这样一种相互给予力量的温暖啊！歌词也是充满了诗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感动，给内心增添一份力量。黄绮珊很有意思啊，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小霞》，好像是躲在音乐专辑背后的人，大家都在猜测说小霞到底是谁，后来才知道哇，原来是黄绮珊。黄绮珊在这张专辑当中应该说唱出了很多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份感悟，也包括说在女人成长路上的一份感动，我们一块来分享这首《舍不得》。 在一个美丽的季节你来了，温暖的季节你走了，留一段讨厌的寂寞给了我，剩一段记忆的空壳给了我。你啊，你让我舍不得，季节你走了，留一只模糊的假象给了我，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你啊，你让我舍不得，收获的季节你走了，有一阵模糊的假象给了我，剩一个虚设的难题给了我。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心放开怀，心里花儿唱出来，活泼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好多年没有听这首歌曲了，再次听起来呢，你还会觉得说，很有这个年节的气氛，对吧？这是林依轮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火火的歌谣》，而接下来的歌曲那就更有年味了。这是来自白客、王宝强、柳岩和岳云鹏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应该是两首歌曲的这个串烧，一首是《欢乐中国年》，一首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很应景。无论现在你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说在准备买年货呀，或者说买给家里人过年那些礼物等等，这首歌曲一定会让你感觉到浓浓的年味儿。 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 金风送喜来，紫荆花已开， 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百年梦已圆，千年手相牵，中国走进新时代。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钱没钱回家过年， 家里总有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我知道你想已经把家还。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我知道你想已经把家还。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 这是电影《大闹天竺》当中的一首宣传曲啊，你的春节主打歌，那是有两首歌曲组成的，《欢乐中国年》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红红的灯笼挂起来，喜庆的春联呢也贴起来，一年一度的春节寄托了我们很多的思念，很多的祝福。

慢慢，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可是明明不知道，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陶喆《黑色柳丁》2002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了。听歌的心情不知道你是怎样来形容啊，有的时候听到熟悉的歌曲呢，就会觉得说就像穿到旧衣服一样的。对，其实很多人会很喜欢旧衣服所带来的那种柔软度，那种舒适度，对吧？那有的时候听到新歌，如果说这个很是自己的这个对胃口的新歌的话，你也会觉得哇，就像是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首老歌，陈慧琳1998年爱不爱我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记事本》，记下你每一天的喜怒哀乐，记下你每一天见到的人发生的事，若干年后再来翻看，其实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其实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想上瘾的毒药，它反复